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5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声明我国军队和人民要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意志。